律師團強調，特朗普在支持者衝擊國會當日的演講中，沒有提到或者鼓吹叛亂、暴動、犯罪行為或者任何暴力行為，他不應該因為發表政治言論遭到懲罰。缅甸警方突击搜查全国民主联盟位于仰光的总部。联盟两名国会议员说，警员昨晚九点半左右突然闯入总部大肆破坏，又拆毁总部内的监视器，期间有多名武装人员在外把守。缅甸全国昨日多处继续有民众示威，其中在首都内比都，警方向天鸣枪和发射水炮驱散示威人群，至少四人怀疑被橡胶子弹击伤。据报，一名女示威者头部中枪，医生说 X 光显示她是遭到实弹射击，情况危殆。国营电视台报道，有警员在驱散行动期间受伤，是当局首次承认当地发生示威。美国强烈谴责缅甸警方对示威者使用武力。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说，所有人应该有表达和和平集会的权利。美国再次促请缅甸军方放弃权力，恢复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并要释放所有被捕人士，撤销对电讯的限制。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4.56， 瑞士法郎 0.893， 加元 1.27， 人民币 6.436， 英镑对美元 1.381， 欧元对美元 1.212， 澳元对美元 0.77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9,404 点，跌1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66美元，卖出1837.5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道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多云，间中有雨，朝早雨势较为频密，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天气稍凉，稍后雨势减弱，初时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渐转吹和缓偏北风。展望随即天色好转，朝早清凉，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89%，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较早前啦，土瓜湾防疫措施需要封闭嘅道路而家重开啊，介乎土瓜湾道至到旭日街嘅乐山道啦，同埋介乎乐山道至到美光街嘅一段美景街咧，就封路重开，咁即系封咗一段。较早前封咗嘅一段乐山道啦，同埋美景街啊，而家就已经系重开。咁另外啦，受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车速限制啦，咁较早前咧就系降到每小时咧就50公里，咁而家回复翻正常嘅车速。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体艺中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慢车，龙尾新墟。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哇，好香啊！ 好好食啊！ 丰衣足食庆团圆。 依彤，不如团年饭整蚝豉生菜包俾屋企人食咧。 好啊，思芬，咁好意头，生财好事，你屋企人一定中意啊！ 梗系啦，又有钱又好事，大家都连子容咁嘅口面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一家人幸福团圆。 Alex 啊，牛年边啲生肖咧系犯太岁咧？究竟边啲方位好咧？啊，要去边度摆位咧？即系点算好啊？ 超 B， 你唔使问我啦，你梗系问佢啦。 大家好，我系李成格，恭喜发财，希望牛年个个咧都系最牛嗰个嚟嘅。记得啦，约定大家，我会喺年初一同年初四嘅尾贤康康等你一齐分享牛年运程。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尾贤康康，牛气冲天到新岁。 假期前后要好多嘢注意噶，例如一定要收好嗰啲化。 我知道化妆品，如果被人偷晒咁点啊？ 唉，系化学品啊，要将佢哋放喺金属柜或者危险仓内啊。 最紧要系掹晒所有嘅。 掹晒所有面膜、眉毛、杂毛啦，放完假翻嚟仲要见人噶嘛。 唉，系掹晒电箱入面所有电器插头，确保电箱锁好啊。 你两个都系听多啲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长假前后倍留心，开工自然更安心。 晨光第一线，大锣大鼓应牛牛。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达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好一朵迎春花，人人都爱她。 好一朵迎春花，迎来大地放光华。 好一朵迎春花，花开满一家。 好一朵迎春花，茂盛艳丽春色雅。 一啲特定嘅传统日子需要进行一啲特定嘅活动，如果错过咗，可唔可以补翻呢？例如琴日系年28，如果你忘记洗邋遢之后补翻又得唔得呢？如果咁都可以，我哋一日之内拜年、猜灯谜、扫墓、爬龙舟、食月饼，咁咪唔使记住咁多特别嘅活动咯。听日年30咧，记得翻屋企食团年饭啦，呢一样冇得补翻噶。 人人齐共。 晨光财经第一线， 嚟到2月10日星期三啦，早上时间8:11啊，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好。 系啊，同我打个招呼先，请Kitty 出嚟啦。 啊，仲要同晨光嘅听众打招呼，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系啊，落大雨啊吓，今日咁啊，大家。要用下啲语句啦，咁啊，琴日年28啊，个上天咧都俾我哋洗一洗邋遢，咁啊， 系啊， 系啦，帮自己污糟嘅车咧都洗一洗啦，洗涤下自己心灵啦。今日咧年 仲洗紧啊， 系啊，仲洗紧年29啦，有冇得唞一唞啊？股市又冇得唞啊，继续再啊，请我哋嘅嘉宾出场，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系早晨， 哇！早晨啊，琴日咧港股啊继续升啊吓，咁啊升156点啊，不过咧成交金额咧真系缩减咗啲啦，咁啊1500亿到嘅成交咯，咁啊今日市况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我谂都系咩噶啦，个市况方面成交量咧都系继续会比较系比之前会少啲啦，因为始终就嗰、那个北水方面咧都开始休息啦，咁要正常翻咧要去到呢个下个礼拜噶啦嘛，咁所以变咗咧就可能嗰个市况方面啊，虽然都可能有机会都有啲上升，不过咧就成交方面咧就开始慢慢系缩减翻噶啦。 咁所以叫做散股民咧都可以留意翻啦，要留意咧仲有呢一样嘢，咁啊成交就好关港交所事嘅，咁啊港交所咧新舵手咧就系外籍人嚟嘅，咁啊有好多财经分析员咧都估唔到咁样，但系即系欧冠星先生咧，咁啊一个外籍嘅朋友仔啦，咁啊都有好多唔同嘅履历啊，譬如帮自己之前所属嘅公司喺内地咧都进行一啲业务啦，做过一啲创立一啲投行啦等等嘅咁样，咁啊你哋点去分析啊？譬如呢一位嘅新官上任啦，咁啊港交所啊究竟咧有啲乜嘢嘅利好嘅消息，或者啊可能有机会有啲负面咧，咁究竟点去睇咧？交俾 Kenny。详细讲多啲啦， 好啊，其实我觉得都配合翻咧，之前其实佢港交所定落嗰个 方向嘅，因為我記得嗰陣時阿查太啱啱上任嗰時咧，都有同我哋見過面嘅。咁其實咧都有講到咧，未來港交所方面咧嗰、那個係發展策略咧，就更加要國際化咯，更加要提升呢一個係國際嘅一個係交易所個地位咯。咁阿小嘉總裁嘅在任期間就好成功就推。即係呢個係滬深港通啦，咁啊打通咗呢個港股通方面嗰個係即係資金嗰、那個嚟香港嗰個門檻啦。咁就所以變咗個即係大家知道小嘉總裁就係一個內地嘅背景人士啊嘛。咁所以要同內地方面咧就係、是、呢個進行打交道嘅。咁咧當然內地人士會比較方便啲啦。咁所以就成功就推出咗呢個滬深港通啦。咁就再提升一個層次就係頭先講咧，未來可能想吸引更加多。一啲國際嘅巨無霸大型企業嚟香港上市，咁所以就揾翻一個外籍人士嚟到去即係拓展呢個全球市場嘅話咧，咁其實係符合翻之前定落嚟嗰策略嘅。咁但係咧，就不過咧就要留意啦，就可能咧就係、是、未來方面咧，港交所會吸納更加多啲大型嘅獨角獸啦，同埋一啲國際企業嘅。咁就對於我哋本地券商嚟講嘅話咧，就未必係一個好消息啦，因為可能咧佢嗰個。政策方面更加會傾斜落去啲外資行啊，或者傾斜翻去一啲大型嘅呢個係企業裏面啦。咁所以你見到咧都一脈相承嘅喎。最近咪嘅港交所方面咧，就有一個係諮詢文件噶嘛，就話要提升咧嗰個係上市公司嗰個最低盈利啊，那個市值嘅門檻噶嘛。咁就似乎咧就係將一啲小型啦、中小型方面嘅公司方面咧，就捧棄出呢個市場嘅。咁所以變咗當然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啊，全部都具無霸獨角獸有佢嘅好處，但係咧亦都唔可以忽視咗呢啲中小企咧嗰個集資嘅機會咯。因為呢啲中小企可能以前即係譬如而家好多香港上市啲大型嘅企業，譬如騰訊啊、阿里巴巴，以前都係中小企嚟噶。不過佢有一個即係集資嘅機會，有啲係即係 PE 翻咧租翻入咗去，跟住上市就成為而家今日嘅巨無霸啫嘛。咁所以變咗啲小型企業嘅集資嘅機會咧，都係要唔可以忽視咯。 係咁啊，阿新總裁咧嘅國籍就係阿根廷國籍嘅，咁啊之前嘅工作就係摩根大通啊嘅國際市場首席執行官啦咁樣。咁啊，阿小嘉總裁咧都有同。大家讲啊，话啊，首先用啊冠星就系 Nicholas 啊吓，咁啊要用翻英文啊外国人名咁啊，Nicholas 咧系佢一位好嘅朋友嚟嘅，咁啊相信佢会系一位优秀，继而带领港交所咧有好成绩嘅行政总裁咁啊，希望都呢个信心嘅一票啦，都令到揸住388港交所嘅股民们咧可以安心落嚟先。 系啦，咁啊另外咧，我又想问下 Kenny 啊，即系如果揸住佢咧，唔知道安唔安心咧？因为过去呢个礼拜咧，佢嘅表现都算波动嘅嗱，礼拜。一咧就见到佢跌到283蚊，不过寻日咧就快速抽升咧，最终咧收报系350。 Kenny 琴日都叫我哋买卖佢， 系啊，犀利啊！就系呢一个快手啦，哇，寻日升咗好多， 升43蚊啊！我中午睇市嘅时候睇到， 系啦，咁啊嗱，即系大家嗰个焦点可能即系最近都摆咗喺佢身上啦。咁啊 ，Kenny 如果未有货嘅朋友，就系应该点样去部署咧？咁啊，另外都想睇埋嘅咧，就系嗰啲云端服务嘅股份啊。咁啊，都有话即系喺未来嘅几年。预料都会处在一个高增长的阶段，咁系咪即系大家都可以集中留意一下呢？ 系啊，因为其实我哋之前都讲啦，快手方面咧就一定会系快速地纳入对好多嘅唔同嘅指数嘅成分股啦，包括 MSCI 啊等等各样啦，咁啊甚至乎好快都会入呢个系沪深港通噶啦，咁所以变咗就一定好多嘅机构性投资者方面嘅买盘咧，都一定要即系被动资金都一定要买嘅。咁你单系 MSCI 嗰度咧，其实如果入咗嘅话咧，都讲紧呢个系0.2%嘅 rating 噶啦。咁亦都係會構成一啲新嘅被動式嘅買盤落去咯。咁變咗呢啲咁重磅嘅股份嘅話咧，就必然係其實要買嘅，大家投資者。咁但係頭先你講採取個策略就係話咧，究竟係回啊，等佢買啊，定係點咧？其實呢啲股就好難回得好多嘅，因為同埋再加埋我哋都成日講啦，而家嗰個 pattern 咧就係北水嗰個係主導嗰個地方嘛。咁基本上佢哋嗰個方向就係睇中意嗰個板塊，或者睇嗰、那個。板块嘅前景好啊，高增长嘅话咧，佢唔系好介意短期个估值高定系平咯。咁所以你见到嗰个系市场方面咧，通常都系买一啲即系当头起嘅。咁变咗你就采取一个策略就话咧，其实分段吸纳，因为你等佢回到某个水平，你想入嘅话咧，其实好多时候回唔到嘅，咁你又错失咗个机会啦。但系当然我都同意要控制风险啦，唔好盲目高追咯。咁所以你分段去买啦，可能就分两到三次本钱买嘅话咧，咁就会既可以买到。 唔會買唔到貨，但係咧，如果萬一佢回嘅話咧，你都仲有啲資金喺度去補翻啲平貨，咁可能要改變下過往嘅投資策略咯。 嗯，咁可以留意一下啦。頭先 Kitty 都有再問多一條問題，就係、是、問啲 SaaS 類嘅股份啦。咁啊，嗰幾隻啦，命運雲啦，咁中國有賺啊，微盟啊，嗰啲都、哇，琴日微盟好似係咪升成9%啊？嚇，我冇睇錯，好誇張。咁係咪可以繼續再睇好啲咧？因為年頭嘅時候有啲沽壓啊，睇到佢哋嗯。 因為而家咧，好似頭先講啦，其實而家市場係北水主導嘛，咁呢啲內地資金方面咧，其實係特別中意呢啲咁嘅軟件啊，或者係網上相關嘅股份嘅，即係唔單止佢哋升得勁啦，你睇翻近排其實嗰啲咩傳統嘅軟件股，譬如金山啊、金蝶啊、中軟件國際啊，都升得好好噶。因為最主要咧，呢啲股份相對 A 股同類型股份咧，個股值都仲係好平。咁而且呢啲公司亦都係一啲內地嘅大型嘅有品牌嘅巨無霸嚟嘅，咁係嗰個行業裏面嘅龍頭之一嚟嘅，咁所以啲內地資金方面咧就覺得呢啲股份咧就係帶得嚟又平，咁所以就不斷咁掃入咯。咁而 SaaS 又更加係一個未來嘅趨勢啦，因為其實而家大嘅方向方面咧都係用一個軟件式嘅服務咧，就令到好多嘅中小微企電商嗰啲唔需要投入大量嘅一個係資金嚟去做呢啲 IT 嘅研發。但係都可以享受到呢一啲咁嘅服務嘛，咁、你見到聯想近排咧，直情用推埋設備式服務啦，即係叫 DAS 啦。而家除咗呢個 DAS 之外，多咗 DAS 呢樣嘢啦，咁、都係類似嘅概念啦，都係類似一啲租設備啊、租個 solution 啊、租所有嘅軟件俾你，你唔需要一次性去投放，按翻你個用量又計翻個費用嘅，咁好多小微企都可以享受得到咧，譬如用 server 啊。用一啲即係專業嘅軟件啊，或者係啲解決方案，就提升佢哋嗰個競爭能力咯。 咁所以散户股民咧又可以部署下啦。不過究竟啊，係咪應該此刻部署咧，定還是過埋年先咧？咁應該大家都心裏有數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嗱 ，Kenny 喺度咧，同你真係拜個早年啦，因為年廿九再同你傾偈咧，已經去到初五啊，開市嘅時候啊。咁我就祝阿 Kenny 咧步步高升啊，仲有咧心想事成啊。 係啊，我就祝 Kenny 越賺越有啊，係啊，身體健康同埋最緊要。 系， 我都要祝两位心想事成啦，同埋咧，我哋嘅听众方面咧，就陈子牛年咧，就系呢个投资咧，就系得心应手，旗开得胜啊！ 系啊，阿钟哥祝你越嚟越靓仔啊！出边有加埋呢一句啊， 系去做手势啊，嗰、那个靓仔嘅手势， 靓仔嘅手势。好多谢 Kenny， 唔该你，拜 拜。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是做什么都好，都是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很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尽量少点去人多的地方，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就来新年有什么要求？ 我想求自身， 我想求姻缘， 我想求财运，我想求家宅， 我想求健康， 我想求出路。 咁多要求，自己上网求 啊！网上求翻支签， 8:22早晨啊，钟哥， 钟哥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仲有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早晨各位。 琴日沉咗水， 喺度啊， 喺度。 琴日咧就系阿 Lady First 啊嘛，咁就有阿崔杰彤咧就求咗支咩中吉系嘛，系咪中吉啊？ 系唔系啊？我系中平咋。 中平， 中吉好似系 Barbie 啊嘛。 哦 ，Barbie 啊， 系啊。 嗱，咁今日咧点都到三位男士啦， 好啊。 咁啊，由于时间关系啊，睇下求得几多得几多。咁啊，先嚟不如下欧先啦。 系。好， 你求咩噶今日？ 我求一支旗啊，求旗搞下笑啫，梗唔系啦，好认真噶我哋。 咁你求咩先？ 讲起求旗咧，咁我即刻咧，即系学以致用啊！如果根据阿白元浩曾经教过我哋讲嘅呢个马拉嘅福建话咧，求旗系咪叫做钱差啊？ 钱差系啊， 钱 差，好犀利啊！ 好嘢，钟哥真系好嘢啊！ 由心听书啊嘛，钱差， 钱差， 但系做人就唔好钱差，求签勉强都可以， 求签都唔好钱差啊！ 钱差啊， 求签认真求，好，等我求求佢先。网络 都系求财运啊嘛？ 系求家宅平安啊！我哋就系一个 family 啊，晨光第一线，希望咧有一支咧家宅嘅好签啦。 家宅，好啦，揿落去睇睇先啊！ 呢度有个签筒啊，O， 你心要谂住嘅。 我知道 求家咋， 当然呢个系网上求啊，网上求， 求佢。 好，揿我，你揿个签筒， 唔使咁大力系嘛？我呢度都听到你。 系我成个电脑俾佢揿走咗。好啦，等我呢个签筒话俾你听，阿签筒话俾你听，我 O 抽到嘅系第63签。 嗯， 第63签咧系乜嘢嚟嘅咧？我要即刻。 Kitty 嗰个脚步咧，每次都令人哋觉得即系会系一支唔系咁好嘅。 你就营造紧张嘅气氛啊！ 但系你营造可以营造啲好嘢噶嘛？点解次次都系营造啲衰嘢？ 唔系，因为我自己个人本身紧张。 系 中吉签嚟。 中吉啊，好啊！ 你读个签文嚟听下先。 哇，好难读嗰啲字，你知道啲古文啊？漏看。唔识读，不足神，旁人见此甚为忧，不知落到亡贫乏，亚圣芳名万古流啊！系啦，咁啊， 万古流啊， 万古流啊， 名留青史定遗臭万年先？ 唔系，你住嗰栋大厦个名嚟噶，万古流啊！ 寄信寄去嗰度俾你系嘛？ 万古流四楼 B 室嗰啲咁样。 估计中吉咧就唔会差得好紧要。 系啦，应该同我嗰应该好过我寻日嗰支嘅，因为我系中平嚟。 好啦，咁啊解签筒。 解签筒，你俾少少时间我先啦，63签，因为咧签都有好多支。你要等我抄翻嗰支63签出嚟先啦、 可能落雨网络又争啲咧，我帮你解说一下。 头先你听下，即系听下，听咗嗰个签文咧，你 feel 唔 feel 到大概系讲咩咧 ？feel 唔到。 哦，即系完全冇留心听过嗰个、 我有听过，我估计咧就系话人哋觉得唔好嘅嘢咧，其实咧。暗女咧系一件好事嚟嘅，仲可以咧力挽狂澜啊，仲可以咧受万人景仰。 系嗱，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呢个颜回落到安贫嘅。 颜回，你知唔知边个啊？ 我梗系知道啦。 孔子嘅一个徒弟。 徒弟嘛。好啦，嗱呢一支签咧，你求咩话？留嗱讲下 家宅 啊， 家宅啊，家宅即系家庭，自足常乐，家宅和谐。今年咧。生仔嘅机会高啊！ 哇，机会嚟 啦！我头先亦都讲咗一样嘢啊，就 系 我帮晨光第一线嘅主持成个节目求嘅，我哋就好似一家人咁啊！啱唔啱啊，钟哥？ 咦，咁即系话我哋呢个节目会再生多个细节目出嚟啊？ 唔系啊，定系有多一个新嘅男成员咧？ 正所谓长兄为父，会唔会你生仔啊，钟哥？ 咦， 咁都恭喜先， 恭喜， 点都恭喜先。 莫非你一个单性繁殖？ 诶，呢啲嘢我哋唔知， 我 哋唔想知， 我哋想娱乐版，我哋差唔多啦。总之钟吉就开心开心，大吉大。 近年都冇乜力噶咯， 有嘅， 有嘅，正所谓 高嘅 晴天大饭堂啊， 晴天喎， 系啦， 点先晴天？一柱晴天， 你解完噶啦，崔杰同 未嘅嗱，咁啊，家庭咧，除咗话呢个育男嘅机会高之外咧，子女读书都系聪明嘅，咁啊，讲下财富啊，即系呢支签，如果你求财嘅话咧，就财源自来，就不必刻意去强求嘅，即系自己咧都会飞埋嚟噶啦， 几好啊， 咁如果成年嚟讲讲嗰个流年咧，今年就喺平稳之中，成日都会有好运出现。 哦， 系啊，其实我觉得本身阿 O 个人咧都系偏向好运， 系咯， 佢都系好运。 买边只中边只啊？ 唔好 嗱，嗰啲 唔好， 嗰啲唔系靠运嘅，佢真系靠实力。 千祈唔好。 但系平时咧，即系少少嘢嘅时候啊，都 feel 到佢系几好运，即系去到旺角啊，有车拍啊，有标位啊嗰啲咧，你都 feel 到啊。 我跟住唔记得入标插牌。 插牌。我最好嘅运气就系同你哋一齐。系做节目， 哇，都未到情人节去讲， 好够唔够时间啊，小白啊， 好，够唔够时间 啊？仲有分零钟啦， 分零钟， 系啊， 即嚟， 揿一揿啊，揿好，呢个系88， 你求咩噶？ 我求家宅啊， 都系求家宅， 求家宅，求事业，可唔可以求几样嘢噶？ 冇噶，一样噶， 喂，花木兰从军，你呢啲嘢吓？ 花木兰从军，我之前有个 先苦后甜，系咪真系？ 都系中吉嘅，即系花咧，你全部啲签都系好过我嘅，恭喜你！ 冇比较，冇伤害，千祈千祈唔好咁样。 唔紧要，我自己都我惯噶啦，系。 嗱，即解一解佢先啦， 你 系 要求咩自身啊？ 家宅啊， 家宅咪家中和睦，促使运开，但系记得要敬重父母。 不嬲都有噶啦。 嗱，流年嚟讲咧，全年嚟讲运程咧都系逐渐明朗嘅，真系你头先开口中，有苦尽甘来嘅迹象。 诶，系啊， 系啊，因为你呢支系花木兰重军啊，讲紧系。 佢有冇讲系卡通片嗰个花木兰定刘亦菲嗰个花木兰啊？ 都一样， 个票房争好远噶喎。 系啊， 个人样争好远，但故事大纲系差不多嘅。系啦，咁啊，如果健康嘅话咧，叫你积极运动添啊。 哎呀，听到啦，听到啦。 系啊，就系希望你即系快啲好啦，好翻嘅时候就可以即系运动翻啊。咁啊，唔错嘅，其实呢支签 好啊，好啊。 好啊，咁啊，我哋即系大家都求晒签啦，咁啊，希望大家今年咧都顺顺利利啦。 咁啊，室内运动啊，唔止我哋沾染到运气啦，连听紧收音机嘅你啊，即系晨光嘅每一位听众朋友，你哋都好运好彩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爸爸每日为咗屋企好勤力工作噶，无论有乜嘢事，爸爸都会保护我。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曾经讲过：父亲，对上帝，我们无法找到一个比这更神圣的称呼了。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爸爸支持我，我都会好支持爸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土瓜湾乐山道侨裕大厦同侨发大厦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完成，截至今日凌晨两点，大约17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有少部分样本检测结果仍然在核实中。政府话上昼大约7:15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并正在受限区域内进行执法。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提供个人资料之后可以离开。另外，政府亦都派人到访受限区内的645户，当中37户冇人应援，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府将八座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上个月27日至到寻日期间，曾经身处相关地方超过两个钟头的人，在星期四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其中六座大厦新增一宗或以上确诊，包括深水埗石硖尾村美影楼、观塘牛头角上村第二及三期常兴楼、观塘安泰村服务设施大楼、天水围天恩村恩慈楼、元朗南边围一里一号、红磡海日豪园一期陆庭轩一座。其余两座位于土瓜湾的大厦，因为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需要强制检测，分别是乐山道美景楼第一期和土瓜湾道东兴大楼。当局听日会在石硖尾村和天水围天恩村增设流动采样站。到武汉追溯新型冠状病毒源头的世卫专家组和中方专家总结行程。世卫专家组成员、世卫食品安全与人畜共患疾病项目负责人安巴雷克指出，病毒非常不可能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话，华府未有参与规划世卫专家组在武汉的调查，期望可以对专家组的发言和取得的数据进行独立审查。普萨基又认为，即使美国重新加入世卫，亦都应该有美国的专家到中国展开调查。另外，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他不肯定世卫的专家获得中方充分的合作，而中方至今没有提供所需的透明度，美方将会按世卫的数据和本身的情报进行评估。美国篮球巨星高比拜仁和女儿去年在直升机空难丧生，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之后认为机师的差劣决定可能是导致事故的原因。

点解由赵丽如声演嘅妈妈计数精会咁内疚呢？ 咁我哋今个星期日大年初三约定你早上八至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啦！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蔡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你的朋友咧，有嘉琪、梁嘉琪啊，早晨啊！ 早晨啊 ，Kitty， 早晨咁多位朋友。 嗱，咁啊，嘉琪咧，我相信大家一啲都唔陌生嘅，因为之前成日喺电视咧都会见到你嘅演出啦。咁啊，不过咧讲翻再之前一啲咧，其实嘉琪咧都做好多主持嘅工作嘅。咁其实嘉琪你自己系比较中意边一边嘅方向多啲咧？ 其实当然一开始就是喜欢做戏啦，因为我是APA 演艺的那阵时候，咁但系缘分底下，点知第一份工其实是做主持的， 系 嗰阵时就在cable 啦，咁就系做娱乐主播咁样，咁后屘想有多啲拍剧嘅机会，咁所以就去咗 TVB 啦，咁好开心嗰段时间就真系尝试到唔同嘅工作，咁后屘又有翻做主持嘅。機會做做下咧，我又自己喺嗰度揾到做主持嘅樂趣，同埋越做自己係越中意，因為主持其實係好可以接觸到好多唔同類型嘅朋友，而嗰啲人係自己，如果喺我自己嘅圈子裏面，其實未必會認識到。 好似聽故仔咁喎，有時即係同唔同嘅人接觸，即係聽下佢哋講嘢啊，或者佢哋嘅經歷咧。講真啦，如果你話真係好忙緊拍劇拍戲嘅時候啊，我都知道佢哋不見天日噶啦，瞓覺嘅時間都冇啊。仲 好多時係靠想像嘅，如果做演員真 係係咯，仲出去涉獵下、觀察下人生啊，忙到爆啊，真係。其實即係一路睇住你唔同嘅工作啦，即係見到你嘅。演出啦，都觉得你是一个很勤力的人嚟嘅，即系觉得佢又是你老是常出现喎，梁嘉琪咁样，即系你系好似好将所有嘅时间全程投入喺工作嗰度。咁但系上年咧，你就离开咗大台啦，就完咗份合约啦。咁跟住变咗出嚟而家叫做自由身嘅时候，你有冇一种好不安嘅感觉咧？ 我谂其实上年应该系咩行业嘅人都有不安， 系再加上疫情啦，系啊。 系啊，咁所以我又冇乜呢一个咁样嘅，同埋因为就算以前喺大台啦，咁因为我都系普通艺员合约噶嘛，咁所以嗰阵时我都系有一定自己程度上嘅自己嘅自由度嘅，即系我都会有一个时间想停一停，我都喺一间公司都已经，其实我有攞到呢个嘅十年金牌噶， 有 时候。不經不覺，原來都已經是雙位數了咁樣啦，停留咗喺一間公司，咁我都會覺得自己係時候，亦都到一個年紀，就係諗一諗，其實之後落去想點樣呢咁樣，咁所以我就想俾自己一個 break 啦，但係點知咁啱就全世界都有一個大 break 啦，咁都係一個好好嘅時間嘅，咁去到而家就咁啱一個緣分啦，咁就係、是、嚟到新嘅一年啦，咁就可以喺港台有個新嘅節目啦，咁而呢一個亦都係我一路好想好想做嘅 topic 嚟嘅，就因為我自己都係舞台劇出身咁樣噶嘛，咁我一路其實就算呢段時間我冇去涉獵到呢方面嘅演出啦，但我有 keep 住去睇咁樣嘅，咁所以我就覺得我而家可以做一個節目，我真係可以介紹翻呢方面嘅嘢啦，咁我又可以揾翻自己呢方面嘅朋友仔，即係公器私用咁樣。 嘅介紹佢哋多啲，咁亦都希望俾多啲觀眾接觸佢哋咁。咁呢個係我夢寐以求想做嘅 topic 咯，即係緣分啊！所以呢個 即係又有興趣，跟住又覺得又有意義，仲可能幫到朋友仔添咁樣。係 啊，互相幫忙啊！呢一個都即係都俾機會我，因為我哋除咗介紹舞台劇，又會介紹展覽啊，介紹電影啊咁，咁都係俾一個機會我再去睇多啲嘢咁樣咯。 係咁啊，或者介紹多少少呢個港台嘅電視節目啊，叫做週末八點半。咁我知道你嘅拍檔咧，亦都係我哋拍檔，就係鐘哥梁榮忠啦。 我好榮幸，其實我識咗鐘哥十幾年㗎啦，因為佢都係我師兄嚟㗎嘛，演藝嘅。咁我哋就有共同嘅朋友嘅，咁所以其實好耐之前已經識咗，但係就奈何我哋就一路都冇機會合作。咁然後今次我一聽到嗰個合作名單，有鐘哥就哇正，即係我係。一路 keep 住有 update 下，鐘哥係咪應承㗎？係咪真應承㗎？咁樣 咯。咁啊，最後都真係應承咗啦。咁就促使咗你哋呢個組合嘅出現啦。咁當然好似仲有可兒㗎，係咪啊？我知道。 係啊，仲可兒，可兒又係我哋以前都係舊公司認識，又係一路冇機會合作嘅。咁另外仲有 Peter 啦。咁 Peter 就係、是、都係我哋演藝嘅師弟，但係因為佢後生過我好多嘅，咁就即係我畢咗業佢先至入嚟嘅。咁我哋又係冇合作過，所以今次呢個組合係、啊、好像全部都是有一些緣分。 咁呢個節目就是禮拜六在港台電視31會播的八點半鐘，係咪啊？ 嗯，冇錯冇錯。 嗯，咁啊，即係如果大家 其實佢成個節目名都好易記到個時間咧， 就 係 週末八點半。顧名思義已經話曬俾你聽啦，係啦，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啊，祝你順利啊，係啊，即係叫做唞一唞之後咧，而家再出發嘅時候咧，咁啊，亦都有唔錯嘅工作機會啊。講真，係咪先？呢一個時勢突然之間係咪先？個個都停頓曬嘅時候，都 keep 住有工作嘅時候咧，都戥你開心啊！講真。 系啊，咁我都系咁演埋下广告啦。过去三年虽然我嘅演艺嘅工作就暂时break 咗一阵啦，咁但系其实我自己都有网上嘅生意搞。 你做服装啊？系咪啊？ 系啊，咁都好好开心。过去嗰一年就真系一班朋友咁样support 咁样咯。 系搞网店其实花得多唔多时间咧？因为我知道，譬如你物流啊，即系落单啊，点样又再寄货出去嗰啲。其實都煩嘅、 哦，完全比想象中花好多時間，即有好多人都會話：，哎，你即係譬如之前唔搞實體店，就當然因為租金嘅問題啦。咁加上我哋小店啱啱開始，咁就會希望將所有嘅成本降到最低。咁、就話：，哎，咁網就係最簡單啦。咁樣，但係原來發覺就係你頭先講嘅嗰啲所有嘅問題，其實真係唔係一兩個人可以搞到嘅嘢咯。係咁、但係亦都係我一個好好嘅學習機會嚟嘅。即係譬如我其實。我畢業之後一路都是在演藝這個圈子裡面的，那我都會以為自己、啊、都見過少少世面啦、玩 OK 啊，即係可能同人出去開會啊，或者接觸啲新嘅合作嘅夥伴啊，咁都應該冇問題。但係原來真係唔係嗰回事咯。咁、而我自己本身亦都好想嘗試做生意，咁我之前都有幾次失敗嘅經驗嘅。 咦係啊？咦咁我哋另外一個環節失敗奶可以揾你做嘉賓喎、啊，下次。 係係啊，咁而家就即係我都好慶幸咁過去嗰一個，即係呢個應該今次係我叫做堅持得最耐嘅一次創業嚟嘅，咁、就希望真係。之后仲可以见到大家咁。 哦，恭喜你啊，恭喜你啊，要继续 keep 住啊，因为咁我都觉得有时系嘅。譬如你话做演艺做得耐咧，你当然都会想即系拥有一啲系属于自己比较实在啲嘅嘢噶嘛。即系你知道拍戏又好，拍剧又好，好多时无论你几咁忙都好啦，其实都系等机会啊嘛。但系呢一样嘢系你自己去 build up 出嚟嘅时候，你嗰个安全感又会大啲噶嘛。 係啊，即係我直頭係有衝動，我應該要讀翻書咯。啲品牌啊，點樣 marketing 上嘅嘢應該要點樣咧？咁樣、 好，我轉頭同你做完訪問上去喺你個網店度睇下有冇嘢啱先。 多謝 最尾啦，咁啊讲咗好多有关事业嘅嘢啦，新嘅一年咁啊、都 feel 到你嗰个冲劲啊，亦都几咁忙碌啊。好啦，最后少女心嘅问题啦，就喺爱情嗰方面，有冇啲咩寄望咧？ 我已经唔再系少女嚟噶啦，虽然我比较希望自己 keep 到少女嘅外貌。 你系有少女嘅外貌嘅，放心啦。 系啊，但系我有少女外貌， 快到已经冇少女心啦。咁我呢个时候就系事业心咯、 啊，事业心重啲啦。 系啊，系、啊。太多嘢想做啦，同埋因为过去嗰年真系太多嘢冇做啦，咁所以希望今年真系。我希望好忙好忙好忙咁样。 但你 welcome 先，即系如果真系有嘅时候， 哦，我从来都系一个对咩都好 welcome 嘅人嚟 嘅。咁你 ready 唔 ready 先？ 到嘅，诶、这个世界冇嘢系 ready， 即系总之嚟到嚟到就嚟噶啦咁样。 嚟到你食得到你就系叫 ready 咯，食唔到你就永远觉得自己 ready 都系其实原来唔 ready。 啊，咁啊，同埋咁如果你咁讲就睇下埋嚟嗰一样嘢系乜嘢啦，即系你可以系 ready， 亦都同时可以系唔 ready 嘅。 系啊，睇我成日都好信有冇缘分嘅，无论所有嘢，即系。工作又好，即係譬如我過去嗰一年，對於自己，我、哦、有啲嘢工作冇咗好心，我就係、是，咁、哦、我都會同自己講緣分咯。咁、如果有啲感情上嘅嘢，你即係你好想要，你強求係永遠都冇噶嘛，咁你咪就係睇緣分咯。我有講，我覺得 never too late 嘅呢樣嘢， 冇錯， 幾多歲都可以有。 係同意啊，好咁啊，希望咧新嘅一年啦，梁嘉琪都事業愛情都順順利利啦。咁啊，記得捧場啦，大家喺呢個週末八點半啦。好，咁啊，下次再有機會嘅時候再同梁嘉琪傾過。Thank you， 多謝 Kitty， 拜拜。 晨光第一線同大家拜年，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香港電台第二台晴軒， 晨光第一線上拜年團。 今年見面唔係太方便喎， 轉個形式喺網上同你拜年， 晨光第一線上拜年團。 我哋会透过视像形式同香港嘅听众见面，拜个早年。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朝早八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上拜年团，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以前过年系咁， 以前过年系咁， 以前过年真系咁。 到底以前过年系点？系时候听下被遗忘的传统过年习俗。 今日 Kitty 继续邀请到香港史地掌故研究者周树佳佳哥咧，同我哋讲下咧一啲传统嘅新年习俗啊！早晨，佳哥。 早晨，早晨，各位。 哇！寻日朝咧讲到呢个黄酒咧，真系食指大动啊！咁啊，研究下啦，到底可唔可以重现呢个黄酒嘅风味？等我请下佳哥食啊！咁啊，俾啲时间我。不过今日咧就要讲下呢个年初二开年啊，前后嘅一啲禁忌。 系。 我净系知道唔可以讲衰嘢啫。 系呢、这个必然啦， 呢个系成个新年嘅禁忌啦，系嘛？ 以前好严格噶，细个嗰阵时喺新年讲错嘢，俾人收八卦噶。 哇，真系系啊，即系新年嘅时候好惊讲嘢，你讲呢个字又唔得，嗰、那个字又唔得咁。 系啊，仲有啊，衣着上边或者系动作上边都有个讲究噶、啊。 系咁，有啲咩我哋要小心嘅咧？ 嗱，第一件事就扫地。 我唔准扫地。 系啊， 嗯， 嗱。在年三十晚一过了年三十晚就不准扫地的、 嗯、 就算后来开了年扫地都不能够向外扫要向内扫。 哦，那最好不要打写东西了，你扫地就尴尬了，是不是？ 你就要懂得执衫 了。哦，落地开花 这句话。没错啦，正要懂得讲这几句话兜回那就没事了。还有啊，譬如说新年呢就要穿新衫嘅，以前一定系走去咧就买新鞋，一系咧一次买鞋啦，就系新年。 嗯， 但系咧买鞋记住咯，一定唔可以买素色或者白色。你知啦，而家啲名牌有啲名牌波鞋咧，全白色噶嘛。 系啊系啊。 喂，但系我而家见到真系啲后生仔，佢买鞋过完，佢真系会买白色嘅噃，白色嘅鞋嘅。 哈 呢下嘢咧真系犯忌，犯得好紧要。 嗯，咁系咪买对红色就比较好咧？ 女孩子家红色好啦，红色就好啦。而家难免有啲俗气嘅感觉，咁总之有啲颜色啊，咁啊咁啊，梗系好啲啦。就唔好着啲白色嘅嘢出去，即系大家嚟时俾人见到你咧，即系，唉，一世记住你。 喂，但系阿佳哥唔系话新年先唔好买鞋嘅咩？鞋鞋声啊嘛。 新年之前就要买定噶啦。 哦，新年之前买。 梗系啦，仲有啊，你啱啦，新年嗰阵时就唔好买鞋，唔单止唔好买书。 新年啊，叫嗰啲做赢噶嘛，系嘛？ 系啦，我不嬲，唔系就要平日都叫赢啊！ 平日都叫赢啊，系啊，输都唔好听啦。 输声啊，系啊，特别系新年嘅时候咧，更加要醒目啦。 系， 真系有时呢啲口奇嘅嘢，即系呢啲开口挂嘅嘢，讲真啦，即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听到仁义就觉得新喂新年留仔一齐见面就输声，大家嚟试过你啦。 啊，梗系明啦，系咪先？即系攻打四方城嘅时候，阿妈我温书啦，咁样佢即刻眉头一皱啊，真系。 仲有啊，譬如话咩咧？嗱，咁新年流流见到面，一大件事，梗系要讲一啲恭喜发财嘅说话啦嘛。我啲细路仔又唔系好识讲说话，即系一面一见面咁啊，咁啊攞爆个样啊嘛，咩为食就来啊咁样。喂，见到面啊，梗系同人哋讲声恭喜发财，再加多句而家最好噶啦，身体健康。咁啊，呢啲咁禁忌咧，就真系而家咧就出。即雖然話可能有啲真係有啲執着或者老土，但係咧，我覺得喂，一年開始，大家見面梗開開心心好啊嘛，特別係老仔啊，更加要識做啫。 開個好頭係嘛，即係要 好頭咧，就人哋眼相看啦，對啊，咁第時都對呢塊人啊，俾利是俾得鬆手啲啊嘛。 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年初二前後嘅禁忌咧，今日阿佳哥就同我哋分享到呢度啦。咁啊，大家記住啦，千祈唔好講錯嘢啊！喂，成日都要好口啊，钟哥。 我够知啦。 系啊，其实而家都开始要噶啦，都唔系等到年初一、初二先啦。 梗系啦，你平时讲错嘢大件事过新年讲错嘢噶，记住呢一样啊。 会唔会你有冇试过俾屋企人闹啊？ 梗系有啦。 有。 唔系新年，即系平时都有嘅。 我平时都唔得噶啦。 平时都唔得嘅。 吓，有啲字系禁忌嚟嘅。 系当然啦，你屋企唔可以讲粗口啦。 系 呢个啦。过年唔好讲个死字啦。 翻工又唔讲得啦。 翻工又唔讲得咁样。 即系你自己喺架车度先。 系咁闹闹闹啦！嗱，不过先问咗阿 O 先啊，阿 O 啊，阿 O 喺咪度？ 阿 O 喺度嘅， 喺度系嘛？唔系琴日咧，咁我个朋友同我讲，咁佢就话咧，我抽波鞋，好啦，但 系 正话佳哥讲咧，喂，唔好买波鞋啦，年尾 系， 咁但系嗰对咧就话咩可以升值啊？我想问下 O， 我朋友琴日话抽咗嗰对。关刀嗰对咧， 佢话唔好买白色波鞋， 嗰对咪白色咯，仲要白黑白色添，即系白色底黑色关刀咁样， 即系有咁扫得咁扫啊， 有扫得咁扫。如果俾著阿欧啊，如果呢啲咁样，你抽唔抽咧？ 抽卖出去嘛， 但系过年唔好买鞋。 我哋轉售啫 ，trading 嘅嘢係咪先？ 轉售， 轉售啫， 另一樣嘢嚟㗎啦。 係啊，貿易嚟㗎，貿易啊， 即係工作嚟嘅，佢當咗係啦。 冇錯， 阿小白喺度啊，小白 喺度啊，喺度啊。 小白，咁你細個嘅時候有冇啲咁樣嘅禁忌，屋企唔俾你做嘅？ 初一唔洗衫咯。 哦， 系啊，初一唔使嘢啊，因为第一啦，咁啊又好似洗走晒初一嗰啲好嘢嘛，咁咪唔洗咯，咁咪留翻初二洗咯。不过咧，其实以前细个咧，佢哋成日都话又系话咪唔洗头嗰啲嘅，但我唔得噶，我真系唔得噶。于是乎我就照洗，跟住洗下洗下咧，阿妈都话唔紧要啦，包冇禁忌啊，由你洗啦咁 样。咁而家呢啲咁样嘅习惯有冇传落去俾你个仔嘅？ 冇咯， 僆仔唔好洗头啊，初一咁样。 冇咯，而家真系喺我自己屋企嗰度咧，百无禁忌啊，乜嘢都做，系啦，即系就算你话扫地嘅，咁可能。我都想乾淨啊，係啊，因為初一朋友過嚟嘅時候，我都想佢乾淨嘛，係咪？ 總之每一日都抹地啦， 係啦。 有冇跟翻正話嘉哥講啊？即係如果你掃地嘅話，就不能向外掃，要向內掃嗰啲咁樣啊？ 冇喎，圍住個圈掃。 咁咪即系永远喺间屋里边啲垃圾， 系啊。 其实可能有时用吸尘机都唔知个方向噶啦。 有啲可能用嗰啲叫咩机械人吸尘机啊， 即系打圈咯， 系打圈去自己度捽下捽下咁。阿 O 都讲得啱，譬如而家咧好多我哋惊禁忌嗰啲咧，咪用科技去到取代咯。即系譬如呢个吸尘机，又或者系吸尘机械人。咁我冇扫地，我自己个人冇喐啊嘛。 即系赖咗落佢度， 赖咗落佢度，所以佢会成日坏咯，系咪啊？ 咁都赖得。 有得賴就賴啦。 咁其實咧有好多咧，譬如呢幾日都聽咗阿佳哥講咗，有啲其實我哋已經忘記咗啊。即係正話小白講最簡單，洗頭呢一樣嘢咧，我哋唔洗頭見唔到人啊嘛。咁你就算啦。咁你以前細個同而家有幾多呢啲咁樣嘅？以前曾經喺你生命裏邊出現過嘅禁忌，你而家已經唔記得曬啊？已經唔記得咗嘅。但不如洗衫啦，洗頭啦，總之同。清潔有關嘅嘢咧，初一我哋係禁忌嚟噶嘛。 之前嗰一日咧要用碌柚葉沖涼啦，媽咪話。 唔係年廿八咩？ 係年廿八、年廿九都得嘅，係啦。嚴格上，總之過年之前要用碌柚葉，即係洗洗佢咁樣。因為嗰陣時阿婆仲喺度，碌柚葉唔知喺邊度買嘅咧。 街市啊， 街市 街市有得賣。 隨住依家多咗碌有葉味嘅洗沐浴露之後咧。我哋就冇再用， 日日都可以用， 洗走啲衰氣佢咁樣，即又咁樣喎，又係好似頭先吸塵機個道理啊，用啲科技或者現代嘢取替咗咁。 方便咗。 如果你話冇用科技取代嘅，可能譬如赤口就成日話唔拜年啦。不過而家我認識得好多朋友，甚至我阿媽都係㗎。赤口專係揾嗰啲咧，成日同佢好 friend， 但又成日拗嘴嗰啲朋友，就係去佢嗰度拜年。 專登要 專登要嗌同佢嗌交，就係嗌得興起先開心。即系会有呢啲套路， 系咁啊！大家就留意呢个禁忌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二月十日系一年嘅第四十一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24日。1996年二月十号，由 IBM 开发，专门用以分析国际象棋嘅超级电脑深蓝。首次挑战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俄罗斯的卡斯巴罗夫，最终以2-4落败。比赛在2月17号结束之后，研究小组将深蓝加以改良，昵称为更深的蓝。1997年5月再度挑战卡斯巴罗夫，最终深蓝获胜，成为首个在标准比赛时限内击败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电脑系统。IBM 在比赛之后宣布深蓝退役。二月十号出生的朋友喜欢追求别人的认同，希望能够得到较高文化的人的赞赏，自信满满，不过只是懂得用自己的方法完成工作，给人的感觉是顽固，唔识变通。如果你系呢一日出生，胜出比赛可唔可以满足你性格上嘅欲望？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我哋依赖科技，同时恐惧科技；需要科技，同时排斥科技。充满矛盾，系咪就系我哋嘅特性？ 城市花园的慢线啦，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就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车多，龙尾在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宏照道嘅支路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咁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哇，好香啊！ 好好食啊！ 丰衣足食，庆团圆。 大家好，我是我是你的后援会的阿一啊。如果话要为屋企人煮一道嘅团年菜咧，我呢啲喂食嘅肥仔，梗系要啖啖肉啦，最好就系葱油鸡啦，咁先鸿运当头噶嘛。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一家人幸福团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恭喜恭喜，手术成功，有翻心跳。 多得一颗心，中过刀。So 再漫步也未太早，多一日会吹去奋斗，山春天已到，此刻若是无声，暂缓长镜笑声，明谢过后才认命。 这首歌是讲经历过伤害，以为自己的心已经被掏空了，但原来仍然有人可以填补到心灵的。Hubert 话呢首歌最后想提醒大家嘅系，只要肯打开心扉，总有人愿意进入你嘅世界。作曲系 Hubert 自己嘅上苏道哲，填词有林宝，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胡鸿钧《心跳移植》。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同大家咧讲讲美股表现先啊。市场咧压住啊，美国咧1.9万亿嘅美元刺激计划咧可以顺利出台啊，刺激咧美股三大指数咧继续有得升啊吓。不过咧道指要微微跌嘅，跌9点啊吓。至于标普500指数咧啊都要跌4点，不过创新高嘅咧就系纳斯达克指数啊吓，哇收报咧14007点啊吓，咁啊升咗20点嘅。至于港股 ADR 系点样咧，港股继续有得升。升300多点啊！你一定会问啦，就嚟收牢咯，仲有冇力啊？有力啊！腾讯 ADR 再上760蚊。 上一次同大家讲过，以前香港街道改名，一班改名嘅师爷，好多时都系翻译上出现咗错误。啊，今次讲下湾仔嘅春园街，啊，到底今次又搞错咗啲乜嘢？又会唔会贻笑大方？我唔知道你又知唔知道呢条街嘅典故呢？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系鼓掌，歌声放金马开，登上请鼓掌。系鼓掌，歌声放金马开，登上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于情中，双双对对共欣赏。 师爷和网上翻译系统经常都是出现同样的错误，将今次 Spring Garden 直译为春园。其实以前那里真的有一个喷水池，冻的不是热的，热的那些就叫做温泉。不过其实错有错着，春园街这个名字都改得挺有诗意，于是乎街坊街里就接受了咯，起码好过一些叫做概念的街名，例如最后改不成的喜欢你，又或者更加概念的叫做帮紧你。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个星期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电话旁边就接通咗小一星学专家 Miss Emma。早晨啊 ，Miss Emma。 系早晨啊 ，Miss Lam Lam。 Miss Emma， 我知道咧，新一年度嘅小一入学面试咧，就好快咧会开始如火如荼，因为咧已经接受报名嘅有啲学校。 系啊，喺三月份嘅时候咧，应该咧都会有多啲资料开始公布，就系第一间嘅私立学校咧就接受报名咁样咯。咁家长都需要开始准备呢一个报名嘅程序啦。 系，我谂咧好多家长咧都好似盲头乌蝇咁样啦，因为咧就冇乜经验啦，又唔知道咧准备到底由边一度开始。咁所以今朝早咧，不如就趁呢个机会请教阿 Miss Emma 啊。其实咧，帮啲小朋友准备小一嘅升学啦，不论系报学校啊，定还是系面试准备啦。有啲乜嘢咧需要注意嘅咧？ 其实咧，好多家长最近咧都会开始问咧，就系、是、啊，我要报啊第一间学校啦，咁而且学校咧亦都系要求咧要交一个 portfolio 嘅，吓、咁咧就好多家长都会对于呢个 portfolio 咧就有好多嘅疑问啦，唔知道究竟应该系要以精美为准啦，定、还是咧系要以嗰个内容为准咁样嘅，系啦，嗱咁首先咧，其实我都想话俾大家家长知道一样嘢咧，就系、是、咧制作个 portfolio 咧，其实我哋都要谂翻一个比较实际嘅情况，就系、是、每一个学校其实佢收嘅 portfolio 好多啦，咁如果你嗰个嘅即系 portfolio 里边咧以文字为即系主题嘅话咧，咁、其实我相信你自己都会谂到就系、是、啊，如果一个老师收到几千份全部都系文字嘅话，咁佢都会未必有时间睇啦，系啦咁。咁所以咧，其实我哋简单啲去谂咧，就系、是、最紧要咧系呢一份嘅文件俾到老师面前咧，系好容易令到老师即刻一眼就可以感受到究竟你嘅小朋友会系一个点样嘅小朋友咁样咯。咁、所以咧，其实portfolio 里边咧，我都会系建议家长咧就系、是、放多啲嘅图画吓、即系放多啲嘅佢嘅照片啦，佢嘅相啦吓咁样嘅 吓、 至于照片方面咧，其实我觉得咧有分几大嘅类别咧，系需要去喺个 portfolio 度呈现嘅 吓。 第一啦，咁我哋咧需要咧系俾到学校去睇到小朋友系一个嘅学习嘅一面啦， 吓、 即系静态嘅一面。咁可以系一啲因为最近我谂好多小朋友都冇翻到学校啦，咁所以学校嘅照片比较少。咁但系甚或系屋企里边做Zoom 啦吓、即系上 Zoom 嘅 class 啦、吓、或者系佢自己喺度好独立咁做佢嘅功课嘅呢一啲嘅照片咧，都需要。即是加落去啦咁样嘅。咁呢个就係一个 session 啦。咁跟住呢就落嚟呢就係、是、一个动嘅一面啦，活泼嘅一面。咁可能呢就係、是、小朋友做一啲嘅活动啦，可能係一啲嘅运动啊，或者係一啲展示到小朋友多啲嘅笑容啦、可能係一啲嘅跳舞啊，或者係一啲嘅佢比较活泼嘅一面。咁、就会係一个第二嘅 session 啦。咁喺呢个部分入面，如果小朋友有一个特别嘅专长，譬如可能佢系溜冰嘅，或者佢系 fencing 嘅吓，咁咧亦都可以即系放多少少，亦都再去讲翻究竟个小朋友喺呢一方面里边咧，佢有啲乜嘢嘅成就啦吓、如果譬如有啲即系表演过啊，或者系攞个奖啊，咁亦都可以喺呢啲里边咧就夹杂住落去咯，系啦。咁另外咧就家庭嘅一面啦，屋企人啦、一齐去譬如去到一啲郊外啊，或者系一齐去做一啲嘅活动啊，咁系一家人嘅吓。入边值得一提嘅就系、是，如果系有即系兄弟姊妹嘅，咁亦都可以俾小朋友即系可以都可以展示小朋友点样去照顾细佬妹啊，系、可以展示到一个关爱嘅一面咁样样咯。 系 啦， 嗱，头先听阿 Miss Emma 讲咗几部分啦，有冇话咧嗰啲比重系平均啦，定还是系要突出一啲咧？嗱，因为知道咧有啲小朋友咧嘅家长啦，可能都会帮佢参加咗啲比赛啊，或者一啲课外活动里边咧，好似头先你话斋有啲奖项，哇，会唔会话即系将个比重可以拉阔啲啊？定还是系其实平均都已经可以嘅咧？ 其实呢个咧亦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嚟嘅，因为咧我哋成日讲就话咧唔可以一份 portfolio 咧就走天涯，即系唔可以一个 portfolio 系交晒咁多间学校嘅。 系， 因为咧其实我哋咧去报考学校嘅时候，我哋第一件事最重要就系我哋要了解呢间学校嘅方针。 嗯， 系啦，打个譬如，如果嗰间学校佢系不嬲都比较注重小朋友一个嘅学术嗰方面嘅成绩嘅，咁好可能咧我哋就要放多少少咧，就系喺嗰个嘅 學習上面啦，他那個的靜態上面，他怎樣去專注做他的事，他怎樣能夠獨立去處理到一些他的日常生活的 task， 不是一定要是學術，但又要有獨立啦。 嗯， 另外就是可能跟一些學術上有關的獎項啦，或者他的一些的考試的證書啦，那這些可能個比重要擺重一點啦。 嗯嗯， 但相反，如果那間學校你報考的時候，你了解到就是這間學校呢是注重小朋友的一些待人接物啊，可能是一些的溝通上面啊，是需要小朋友多些活潑的一面呢，可能呢我們就要呢展示小朋友比較多些的，就是怎樣跟其他小朋友或者是出面的小朋友啊，家裡自己的兄弟姊妹的那個的合作的方面啦，去怎樣跟人的社交上面那個的表達呢，那會可能比重要擺重一點點啦， 嗯，系啦，所以咧，其实听落咧都有少少似求职信啊，即系了解咗佢背景之后咧，睇下自己适唔适合，亦都将自己咧适合或者系配对嘅一面咧就展现出嚟，咁啊希望可以求得一个学位啦。 冇错冇错。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Miss Emma 同我哋讲咗咁多关于准备小一升学 portfolio 嘅事情，我哋下一次再倾过咯 ，Miss Emma。 OK， 好，唔该晒，拜拜。 拜拜。 唔同年纪有唔同谂法，新年你想点过啊？ 我会喺公园度踢波， 能够一起食翻团年饭， 最好啦，就冇瘟疫啦。 会透过电话向啲长辈去问候啦。 收到好多利是啦。 今日讲下父母长辈。 今年因为疫情嘅关系咧，拜年嘅活动咧，我哋都要被迫取消啦。但系会透过电话向啲长辈去问候啦。其实呢，我哋一家人三代同堂，能够喺屋企食下啲贺年食品啊，或者煎下糕啊，都已经系好有嗰种温馨啊同埋满足感㗎啦。咁我觉得平平淡淡咁样过年呢，都系一种福气嚟嘅。 过年呢，大家开开心心一齐咁样，最好呢就冇瘟疫啦，係咪？咁大家可以四围拜年啦，好耐冇见嗰啲亲戚啊嗰啲。兄弟姊妹又可以见到面，这个就最好的。 我的新年愿望呢，就是希望全世界呢个疫情呢就是早点过去，那就可以呢再次去出门去旅行。因为我是一个长者，那就要争取时间，趁现在健康还可以呢就可以四围去。 做阿妈的很简单的，只是希望一家人能够一起食餐团年饭，团团圆圆。到年初二开年的，一家人又可以再一起食餐开年饭。大家身体健康，新的开始。 刚才呢， 是 所有出声的长辈们， 是 真的我们的长辈来的， 是 包括了有林慧的爸爸妈妈， 是 还有压轴那位就是崔健同的妈咪， 是做乜笑啫，小白，我听到你笑， 咁都俾你听到啊！ 因为我每一次听我剪嘅时候，我每一次听咧，啊，即系阿崔健同妈咪好有特色啊，讲 咩特色咧？佢听紧噶，佢听紧噶，佢系晨光第一线嘅忠实听众嚟噶， 好特色。伯母早晨，伯母 系啊系啊， 点同阿林慧嘅爸爸妈妈讲声早晨， 早晨， 唔该晒啦。即系我就听到咧，佢哋之间即系长辈们啦，点样睇今年嘅过年啦，即系都系啦。 可能未必去到拜年啦，可能是網上啦， 嗯， 或者平時會做啲乜嘢咧？咁但係以往啊，即係當喺疫情未有事之前或者將來我哋嘅生活咧，咁其實長輩們睇過年同我哋睇一定唔同嘅。 嗯， 琴日就睇咗啲細路啦。 係。 咁如果係爸爸媽媽們，其實佢哋最想點樣過年咧？你哋 就係好似我媽咁講咯，即係一齊食餐飯，可以見下面。 就係、是、最簡單啦。咁啊，阿小白，咁、 嗯、 你而家咧，譬如话你又系人哋个仔，但你亦都做咗爸爸，你想点样过年咧？ 其实我都想食餐饭嘅、 嗯， 不过咧，即系又好难，譬如同太太嗰边嗰屋企人啊，大家咁样坐咧，咁啊而家限聚令又即系尽量减少接触啦。咁、嗯、我会觉得有少少失色嘅、嗯，即系如果我净系可以同到我自己妈妈食饭嘅，咁、okay. 就叫做尽量都食啦，因为始终人少咗好多啦，系咪？咁如果要围埋成大班人一齐咧，我都觉得会难啲，唯有就系今年希望送多几盒蓝莓或者几支俾我阿妈啦。 好啦， 等佢多啲用 iPad。 好啦，今日听日年三十晚啊，大家翻屋企食饭啦。 系啊，祝阿 Auntie 身体健康啊。 系、 嗯、 啊， 晨光第一线同大家拜年。 今年见面唔系太方便， 转个形式喺网上同你拜年。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晨光第一线上拜年团。 今日我哋嘅幸运听众咁啱又系叫做 Kitty 喎， 爸比你好啊， 你好啊 Kitty，Hello， 嗱我祝你今年咧赚尽金牛，全年都丰收啊！ 2022年嘅夏季咧会去法国咧度同佢哋相聚嘅。 哦，哇，可唔可以带埋我啊？可唔可以带埋我？ 几句法文喎、 啊，或者你好叻。 另外咧，仲有喺美国嘅啤梨啦一家， 嗯， 同埋喺英国嘅叶慧英一家。 嗯， 同埋咧就喺我啱啱有个侄仔去咗英国嘅，希望喺嗰边咧好好生活。咁咧想喺度，大姑姑都好挂住你噶，希望咧你能够咧喺嗰边咧有好好嘅生活。 嗯， 哦，佢都好挂住你噶，知唔知啊？ 有冇话咧多咗咧，即系喺线上用啲通讯软件啊，或者打电话去倾偈啊？ 因为咧喺疫情嘅关系咧，我哋都好少喺即係出面咧見到面啊，咁變咗咧，我哋多數咧都係用啲軟件啦、啊，一齊傾偈啊，同埋咧就係、是WhatsApp 下大家即係聯繫咁樣咯。 嗯，係啊，喂 Kitty 問下你啦，你中唔中意聽晨光第一線啊？係咪日日都聽啊？咁樣嚇？ 呀，日日都聽啊，由六點，無論喺六點又好，八點又好。 多謝曬。 你自己今年有啲咩新年願望啊？嚟緊 新年願望咧，嗱，因為我自己本身咧就喺醫院裏邊工作嘅， 嗯， 咁咧我希望咧就係喺醫院裏邊所有嘅工作人員都能夠身體健康， 嗯， 百毒不侵，因為咧你知啦，醫院係高危一個地方啦，咁變咗我哋每一日咧都比較辛苦嘅。咁、 嗯、 變咗咧，希望咧，無論任何職級，無論即係話清潔姐姐又好，醫生又好，姑娘又好，即係冇佢哋，即係互相，我哋一個團隊啦。咁冇我哋互相係要工作嘅，自己每人做好自己嘅本分。咁咧變咗咧就疫情咧就會好快就會受控嘅。 嗯，加油啊！ 多謝你啊！我喺度都代表全香港嘅市民多謝你哋、嗯，即係醫護界嘅朋友啊，係啊，即係過去嘅日子裏面、嗯、真係辛苦曬你哋，我都好希望即係我哋所有嘅市民都做好自己嘅本分，等你哋唔需要咁辛苦，係啦、啊，咁啊自己做多一步咧，咁啊大家好啦，係咪身體健康。 我都好希望就係話每人行多一步，遲啲我哋一定會相見嘅。 冇、嗯、錯，一定係， 一定嚟啊！ 我哋一定一齊去法國啊 ，Kitty 好唔好？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啦，我喺呢度咧，我想咧就同香港嘅市民啦，所有醫院裏邊工作嘅人士啦，張氏家族啦、盧氏家族啦，同埋基和堂嘅弟兄姊妹喺呢度拜個早年，祝各院咧各位身體健康，出入平安，老少平安。百毒不侵，主恩满人，早日咧可以大家嘅相聚。 系 好， 好多谢 Kitty。 百毒不侵呢句好紧要啊，系咪先？ 系啊，希 望咧你都系啦，身体健康 ，keep 住啊，撑住撑住，大家一齐咧，好快疫情就过啦。 好好保重身体啊，你自己。 好，多谢你， 多谢 Kitty， 多谢晒， 拜拜， 拜拜， 拜拜。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刘昌。 早晨各位。 喂，见拜开年，同你拜个早年先，祝你今年呢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想嗰样有嗰样。 大家咁话。 路路畅通，我祝你。 路路流畅。 系啊。 大家百毒不侵啊。 冇错。 头先咁讲啊。 系咁啊，睇下港台电视31今晚有啲咩睇呢？ 好啊，咁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咧7:35有医生与你啊。 嗯。 咁啊，医生与你今个星期咧都系讲紧呢个痛风嘅问题。咁啊，原来咧好多男士都有痛风问题啦，但系咧有分急性痛风同慢性痛风嘅。咁啊，医嗰个方法咧又好大分别嘅。咁啊，今晚咧请嚟几位医生嘅专家嚟同大家介绍一下有咩分别。 我最中意睇呢个节目依家。因为梁海玲做主持， 啱晒呢个环节都系佢主持。 你每次介绍佢都系呢一个回应， 我要讲不断讲， 够啦，够啦， 讲到全部人都睇医生与你， 同埋睇梁海玲， 系 啦，系啦，咁啊，医生与你咧好多环节嘅，咁都大家都要留意啦。 你都想睇、啊？ 唔系嗱，我梗系想睇啦。我但系仲想介绍咧，今晚有一个环节叫做迷思大 fact check。咁啊，呢个大 fact check 咧 ，fact check 啲乜嘢咧？逢礼拜三晚都有噶啦，呢个环节。今晚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网上最近一个大热叫做168断食法。 咦，阿欧你要睇、哦？ 系啊，我要睇、哦。 佢强烈推介呢、這个，唔系佢强烈推介呢个168断食法。 呢个环节就算有冇佢做，我都睇。 系啊，因为同自身有关。 唔系阿畅推介，因为啊， 多谢捧场。咁呢个168断食方法咧，即系究竟系即系有冇效咧？对身体。长期咁样去进行呢个168断食法，有冇即系对佢身体有冇咩健康影响呢？今晚呢个迷思大 fact check 嘅，同大家提一提啊！ 好啊，八小时飲食到底系咪真系减到肚腩仔呢？ 嗯，咁啊，继续啦，去到今晚8:30有日常8:30，咁啊，今晚咧同大家咧讲下呢个小朋友嘅理财观念啊。 嗯， 咁啊，即系就过几日就过年啦嘛，小朋友好多时抖咗都好多利是钱咧，即系对于啲幼儿嚟讲，嗰啲钱其实佢哋未必。有概念是啲乜嘢嚟啊？ 系买楼咯， 买股票啊， 买楼咯。 讲笑啫， 未够18岁做唔到呢件事啊。咁啊， 讲笑啫。 咁啊，今晚咧会请嚟一位亲子理财教育嘅学者，同大家咧讲解一下咧，点样去帮嗰啲幼儿去理解金钱概念，甚至咧系建立佢哋一个理财嘅观念啊。 我哋讲嗰啲咁好笑嘅，我哋讲翻啲正经嘅，储蓄啊。 儲蓄係啊， 未雨綢繆係啊， 係咪就係咁簡單咧？咁今晚就要聽下專家， 可能仲有其他用途嘅。 知道、 好啦，咁啊繼續啦，咁啊今晚緊接住有9:30啦，有呢個31看世界。咁今日咧呢個節目就帶大家去到看呢個阿富汗啊。 哦， 係啦，咁啊即係嚴肅少少啦，阿富汗咧即係。好多戰亂，大家知道啦，之前咁啊，今晚我哋跟一位咧退役嘅英國軍人啊，傑神霍士啊，去到即係去睇下佢呢個阿富汗之旅。咁原來咧，佢喺嗰度咧，即係佢英軍嚟嘅，佢去當地服役佢超過3年噶啦。咁已經退咗役啦。點解退役咧？因為佢睇到好多即係戰友咧，即係死咗啊，或者重傷啊，自己亦都好幾次死裡逃生。咁佢就患上咗呢個創傷後壓力症啊，所以就不得不退出呢個特種部隊啦。咁啊，10年之後啦，而家10年後啦，佢就重遊翻呢個阿富汗啦。就睇下咧，即係佢拜會當地嘅老朋友，甚至乎去拜會下當日嘅敵方啊！ 哇，佢又夠膽去翻即係舊地重遊啊！即係曾經留下一個咁大嘅傷疤嘅時候，佢又即係可以鼓起勇氣去翻個地方喎、 冇錯啦，咁今晚睇下佢咧，亦都即係佢有好多嘅反思啦，即係睇下呢個戰爭帶嚟咁多嘅犧牲，包括自己啦、當地居民啦、呢個英軍啦，係咪值得啊？咁今晚呢個31看世界，夜晚9:30，咁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 咁可以留意下呢一個節目啦。咁節目咁豐富，過年咧都可以咧聽實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睇呢個 港台電視31。 冇錯啦， 唔該曬唱 ，thank you， 拜拜，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土瓜湾乐山道侨裕大厦同侨发大厦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在朝早7:15完成。截至今日凌晨2点，大约17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有少部分样本检测结果仍然在度核实中。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或者证明已经接受强制检测，提供个人资料之后可以离开。

啊，孙女阿 Lu 啊，点解近排咁少见到你喺呢个社交平台度更新嘅？ 阿师爷爷，我移咗文啦，因为个个都话咧要转去一啲咧保护个人资料嘅社交平台啊嘛。 有冇繁体中文等爷爷都可以用啊嘛？ 咦，唔知系咪因为多咗香港人去移民呢个地方，佢开始有繁体中文啊？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师 知识会者。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连同专业医生团队， 多角度、全方位，让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7:35， 晚晚港台电视31。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在眼。 音阶同音阶之间嘅距离咧，我哋会叫做音程。Interval 音阶当中最小的音程单位呢就是半音，而两个半音呢就等于一个全音了。我们会用不同的记谱方法去记录音阶，今次跟大家讲一下升记号和降记号。升记号的符号是一个小小的井，至于降记号的符号呢就是一个小小的斜体细阶 B。 升记号即是我们熟悉的 sharp，是将原本的音符向上升一个半音，例如我们想将 C 升高半度变成 C sharp。 至于降记号呢即是 flat， 就是将原本的音符向下降一个半音，例如 B 降半度变成 B flat。 有趣的地方就是有很多不同名的音符，但是其实是同一个音来的。还记不记得上次讲过钢琴的黑色琴键和白色琴键呢？在钢琴上面，两个白色琴键的距离就是一个全音了。至于一个白键和一个黑键的距离呢，就是半音。当两个白色的琴键中间有一个黑色键，那个黑色键和左边还是右边的白色键呢，都是有同等的半音距离的。所以它可以跟左边琴键的名字，不过就要加一个升记号，又或者跟右边琴键的名字加一个降记号，如此类推。今日开始听音乐之余，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芭比林慧。 晨光第一线同大家拜年。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晨光第一线上拜年团， 今年见面不是太方便， 转个形式在网上同你拜年。 晨光第一线上拜年团， 我们会透过视像形式和香港的听众见面拜个早年。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朝早8:00-10:00， 晨光第一线上拜年团。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就变。 由 CR Star 嘅集合吧，地球保卫队啊，室外气温而家16度，相对湿度96%，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噶。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农历新年有唔少鍾意下厨嘅朋友都会亲自整一啲糕点送俾朋友嘅，取其寓意步步高升㗎嘛。咁不过今日都已经年29啦，要整要送嘅都应该搞掂晒啦。整年糕同埋萝卜糕呢，相对嚟讲嗰个程序呢，我自己觉得都比较复杂㗎，都系心机之作。所以收到朋友嘅糕点呢，一定要好好多谢佢呀。咁不过去到农历年期间，啲糕点食到7788，但系咧仲意犹未尽嘅时候，喺屋企有啲乜嘢可以快快手手咁整出嚟噶？不如就试下整呢个外形晶莹剔透嘅马蹄糕啊！非常简单，只需要三样材料就可以整到一个非常呃 like 嘅甜点噶啦。哦，你有冇试过喺屋企 整马蹄糕？ 系啊，整马蹄糕， 越嚟越襟捞嗰啲咁样啊！练习定呢啲词语啱啊，拜年好啊， 押晒韵啊，利是都大风啲啊！ 我细个已经识噶啦，呢啲押韵拜年 句。我知你押得咁好啦， 系啊， 有时你押唔到嘅时候，你就会讲咁咪好咯。我已经捉到，我已经捉到你嘅套路啦！我实在太留意你啦。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开心最紧要开心，呢句嘢紧要啊！ 咁大家开心咯，系啊。喂，嗱，阿欧，你自己真系有冇试过？自己又好啦，或者自己家庭啊，即系屋企人咧，回新年嘅时候咁好心机整糕送俾朋友。 会啊，我爸爸好中意整糕噶，特别依家退咗休，马蹄糕咯， 马蹄糕就 系。系啊，佢会研究好多唔同嘅糕点嘅，佢依家研究咗千层糕添啊。 哦， 千层糕真系好有心机。 诶，系咪椰汁千层糕？ 冇椰汁嘅， 咁系红枣千层糕， 系啦系啦，类似咁样一层层咁样咯。佢话咧要唔知点样整完一层，跟住咧又要等，跟住佢 等几分钟，停咗，跟住再整咁样咯。 系啊，个感觉几有趣，而同喺街食嘅咧系有啲近似咁样咯。系有机会攞翻嚟俾你试下，我爸爸煮嘅几好食嘅，其实 好啊好啊好啊， 系啊，我讲得好食系真系好食， 系系，因为你都系一个食家， 系啊，全靠佢啊。我先可以细细个食到肥肥白白咋， 咁咪大家开心咯， 系啊，大家开心咯，系啊，你呢个马蹄糕又点样尝一口甜点咧？ 嗱，我呢个马蹄糕咧，因为我最近咧都俾好多朋友仔咧就嗰个马蹄糕食谱就洗版啊，系啊，咁啊其中咧我就见到一个哇几简单，同埋材料所需嘅系比较少，步骤亦都系简单一啲嘅，咁我就觉得可以大家咧都试一试，但系佢个样咧系非常之靓嘅，咁你知道马蹄糕咧就晶莹剔透啦，浅黄色啦，咁啊透明咁样啦，咁啊中间你会见到一啲马蹄白色一粒粒喺度啦，咁我就见到咧网上面有朋友仔咧就好有心机啊，将嗰啲马蹄咧用一啲模咧就切咗佢，就切咗做星星咁嘅形，咁啊一片片咧，咁你摆喺嗰个透明嘅糕嗰度。就见到，好似即系有一啲星星嘅形状咧，就透咗出嚟咁样样，就好靓嘅。咁啊，呢位朋友咧就用咗六粒嘅马蹄啦，咁佢咧就用蔗汁去到开嗰个马蹄粉，咁所以咧个味道咧就更加香浓啲啦，就唔系用水开。 流口水啊！一讲蔗汁即 系。系啊，所以其实材料好简单，就系马蹄、马蹄粉同埋蔗汁。咁马蹄咧就先去咗皮啦，跟住就切薄片啦。咁头先我讲咧，你就可以花少少心机啦，可能有冇嘅就将佢切成星形又好啦，心心形又好啦。咁有啲咧就当然要切粒粒啦，因为要翻佢嗰粒粒嘅口感喺度嘛。咁跟住咧就浸住水先，因为佢好快咧就会氧。氧化嘅，记得就浸水。 哦，会氧化，氧化会点咧？ 会黑咯，咪唔靓咯。 哦，即系做出嚟个叫做造型，或者望落去，哇，黑一粒一粒一粒黑色嘅咁样。 系啦，咁要浸水备用。咁跟住咧，嗰啲蔗汁咧就要嚟开粉。咁千祈咧就即系其实整好多面团啊或者糕都系噶啦，唔好一次过咧嘘晒啲水或者啲汁落去，因为你就救唔翻啊嘛。咁你分几次，慢慢即系加啲，咁跟住就搅一搅佢，再加少少蔗汁入。 又再搞一搞個粉，咁搞到佢冇曬嗰啲粒粒之後咧，就可以過一過篩。咁過篩呢個程序咧，好多人咧就懶啊，就誒唔使啦，我都搞到佢冇粒粒咯。咁但係過完篩咧，真係會滑啲嘅，係、 哦、 啦，所以呢個步驟就唔好慳啦，都係洗多一樣嘢啫。咁、然後咧就將嗰、那個蔗汁咧就中大火咁樣加熱啦，就滾到佢起煙。離火之後咧就加入咧頭先已經篩好咗個粉漿，咁慢慢搞到佢結身咧就 OK 噶啦。咁、加埋頭先即係切好咗嗰啲馬蹄粒啊、馬蹄片啊，咁樣就加落去，咁然後咧就雪咗佢，然後咧就蒸咗佢，咁跟住咧就放涼，咁就可以脫帽噶啦。 但係都要擺翻落雪櫃嘅，其實 係 因為文雪如果個儲存得唔好咧，就會都容易啲變啊。 同埋記得我蒸嘅時候咧，要冚一個石子，因為唔係啲倒汗水滴翻落嚟啊， 驚係啊，就可能會影響你嗰、那個馬蹄糕嘅品質 上啊，系啊， 有機會係咁樣。我自己都幾中意食馬蹄糕、蘿蔔糕。其實我幾中意過年嘅，過年嗰個感覺就係、是、好多唔同嘅糕點擺度咧。係 啊， 咁你真係唔多唔少會食多咗嘅。咁但係就食咗先算啦。 係啊，喺屋企做翻多啲運動咯，其實可以啊。 應該今日特別要喺屋企做運動啦， 仲要落曬大雨咁樣，今日 雨都落埋俾你睇，係咪先？好耐冇落過雨啦，香港好似。系啊，咁啊，大家今日就注意保暖啦，同埋注意、即系落雨都要带雨具啦。 不过讲翻个好消息你听啊，虽然而家咧出面就落紧雨啦、不过咧随即嘅天色会好转啦，即系天文台咁样讲嘅，系啦，唔系我讲嘅。早上咧会清凉啲，咁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咧都有阳光，日间咧系温暖嘅。咁啊，之前咧好多人过年嘅时候都会问，过年唔知会冻啊定系暖咧？咁而家天文台就话你知啦，就唔会过一个咧冻冰冰嘅新。 唔会冻，亦都唔会太热嘅，仲可以咧啊！阳光普照，俾大家咧有啲时间可以做下运动添。 啲花都开得靓啲啊！ 好啊！ 香港电台系一个大家庭，无论嚟自边个时段、边个地方，我哋都系一家人。农历新年，二台同你拜早年。今日嘉宾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嘅男子陈淑兰。 恭喜发财！ 趁個揮春啊， 係咪啊？已經係揮春啦！ 身體健康啊，萬事勝意啊！ 所以如果大家咧，無論係見到呢個樣或者聽到呢把聲，都知道係陳淑蘭啊，蘭子。 係啊，雖然我由香港電台第一台咧過咗第二台啦，但我都係香港電台嘅人嚟嘅，生係香港電台嘅人。 得啦，你先講嘢。大家聽到啊，蘭子開聲講呢啲咁嘅嘢，你就知道咧，我之前喺一台嘅時候， 好難受係嘛？ 做開心日報嗰種， 唔係開心啊，其實。你難受，喂！你難受之處唔係因為我亂咁噏嘢，而係因為我哋嘅年齡層。你睇你過到隔離，你睇 Hello Kitty 幾後生，幾年輕，幾有呢個青春活力。我冇， 我哋差唔多。 咁話俾阿崔月彤聽咧，即係我之前同阿蘭子仔開心日報嗰度合作啦。你聽見佢淨話講嘅嘢，你就知道我以前嘅歲月係點樣過。 好正能量咯， 係咪？ 好開心啊！嗱， 係好歡樂。 你嘅開心日報個人咧，你係唔識得自滿啊、知足啊，覺得如斯收場啊。 可以找個更後生的陪你啫，唉，真係羨慕。 我應該好似你咁嘅人。 你都後生，你喺一台， 我知道，我知道你嗰陣時咧喺一台咧拍住我哋啲大媽咁樣，你好似係借嘅。 咁啊，阿子啊，咁啊，阿張華都係最近同聽啊，蘭子咧除咗喺股票市場上邊好有轉言之外咧，佢對呢一個鄭華都聽佢講咗啦，對呢一個命理術數咧。都好沉迷 嘅，我跟你學 嘅 啫。 嗱嗰時講外星人 嘅，唔係我嗰陣時只係咧，人哋問我咧，你去算呢樣嘢咧，係滿天神佛咧。我而家唔止神佛，仲有外星人嘅。即係我而家咧，每一樣嘢測完之後咧，咁跟住啊，仲有未來人啊， 未來人， 仲有光明卡啊， 仲有印度神童， 冇錯啦。所以我而家係廣闊咗就全靠，因為你教識咧，原來咧呢個問即係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問卜都可以問埋外星人。 咁啊，崔傑棠有啲咩想問啊，蘭子啊，關於你自身又好，或者將來？ 我唔知噶喎， 嚇係咪要俾時辰八字定點㗎？ 唔使唔使，我 feel 到。 我 feel 到，咁啊問下新一年啦。 OK， 梗係問下啲姻緣啊嗰啲啦。 姻緣我都冇喎，大佬。有我梗係 先放落自己嘅裤袋度先。你又后生，你岁又多过我，肯定条命都应该应该系长命百岁过我。 你袋咩落嚟堕落 啊？喂，我真系想堕落，我想堕落好耐啦，俾个位我堕落啦，唔该。啊，最紧要讲一样嘢喎，今年咧我真系咧好严，即系好严咩？唔系严重，唔应该讲。即系总之，我系好 focus， 系着重咗。嘅立春，因為咧往年咧嘅立春咧係過咗初一，即新年啦，初一先至話正式踏入去，譬如話嗰個生肖就去另一個生肖，譬如講鼠年就去牛年咁啊。今年咧就係我哋先入咗牛年，而家牛年噶啦，咁即係未過年嗰陣時係啊，咁所以咧今年嗰、那個，因為我唔知係咪因為咧2020個鼠年咧實在太令到我哋太香港人、全世界人太苦啦，所以咧就即刻想佢。滾蛋，滾蛋，滾蛋，咁咧，咁個滾蛋之餘咧，我就要喺立春嗰日立翻個蛋啦。你知唔知咧？立春咧可以立蛋嘅。 咩叫立蛋咧？ 就棟篤喺度咯。 唔係篤啊！你年青個你咧知識真係淵博過你咁多嘅，你真係淵啊！真 係。你諗呢個晴天啊？因為 係啊。諗呢個蛋咧，我諗起第二啲蛋啊嘛。 係咩蛋啊？壞蛋。 係扭蛋。 哦。咦，你仲興玩呢樣嘢？你咁嘅年紀， 好痛喎！ 因為立蛋咧，就係好多人都試咧，就係當你去咗立春嗰個時段咧，咁樣樣，咁咧就好似話嗰啲磁場啊，嗰個太陽啊，咩月亮嗰啲，我唔知啦，識啲月亮太陽啫，咁咧令到嗰啲。即係個蛋咧，係平時係會瞓咗喺度噶嘛，但係佢啲嘢咧可能有啲凝聚力，佢會即係神奇嘅嘢咧，會令佢可以端咁樣企咗喺度。 真係，係啊，有冇試過先？ 我冇試過，因為咧喺嗰個時段咧，我做另一樣好緊要嘅嘢啊。咁我因為立春咧就係會有好多嗰啲財神啊、吉神啊、喜神啊，同埋姻緣神啊。咁我四方八面喺度咁樣樣，哎，你揾揾邊個？唔好揾錯人，揾陳淑蘭啊！唔好 ，Kitty 後生啊，仲有大把時間，揾陳淑蘭先啦。 一場嚟到，都同神哥第一次嘅聽眾拜個年。有啲咩同大家講下先？ 我就希望咧，唔好講咁多嘢啦。牛年必定要好過鼠年。 嗱，大家聽完神哥第一線之後，記得去聽香港 電台嘅 開心一報。 耶！嗱，算你啦，算你有啲良心。 呢個一定要講噶。 哦 ，OK，OK， 好。 總之係香港電台任何一個好節目，大家一定要支持。 咁我聽埋第五台嘅古典音樂。 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带感觉力量清晨，带着自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带着信念，带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你几多点？记得戴口罩，记得戴口罩。